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诗，一起来聊一聊那些非常美丽的文字。我们今天跟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呢，是来自夏坤老师的《在唐诗里孤独漫步》，也很高兴、很荣幸啊，请到了远道而来的夏坤老师。夏老师你好。 哎，你好，各位朋友好。 嗯，夏老师对于唐诗宋词的研究可谓非常的深入。您是打小就非常喜欢唐诗宋词，还是说后来教了很多学生之后才是对这方面哎觉得有研究，然后呢我再写成这样的一本书？ 我觉得我第一次对唐诗宋词入迷可能应该是在高二的时候，在这本书的后记中曾经写过。很奇怪的，有一天突然拿出一个作业本，然后呢把它分成两半，一半呢抄诗，一半抄词。因为那个时候吧，家里没多少钱，也买不起多少书，但是呢那些非常美丽的词句吧，我觉得就一直印在心中。加上后来呢读中文系教语文，对诗词呢也有一些了解，可能由于这些东西吧，在日久天长之后积淀在心中，所以说呢在前几年就写了这两本书 啊。两本书哈。 对， 那今天我手中拿到的是在唐诗里孤独漫步。哎，这个名字还蛮有意境的，这是您自己起的吗？ 不是，是他们出版方他们协作一起起的。 那您如何来理解这样的一个名字呢？孤独漫步，解释一下。 是这样的，我觉得吧，从哲学的层面考虑，孤独它实际上是一种层次。应该说吧，当你的认知，当你的心灵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可能会远离很多人，于是呢你不可避免的会觉得孤独。你在你的周围可能很难找到这个时候能够和你有同样想法的人，然后呢这也可以让你静下心来思索，静下心来沉思。从我的经验来看，当我在看诗歌、看诗词的时候，我会从李白身上看到他的孤单和他的孤独以及他的矛盾，从杜甫身上看到他的爱以及伟大，从刘禹锡身上看到他的豪放，从这个柳宗元身上看到他的悲伤。所以说生命的孤独也许是不可改变的，但是当你通过诗词，于是你就能和这些生活在1000多年前的哲人和诗人们一起聊天，一起谈话，于是会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像此时此刻他们就并肩站在你的旁边。所以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孤独却不孤单。我想的话，这本书也是给所有的孤独者，让他们觉得不再孤单。 嗯，曾经呢在您的一篇文章中写到哈，这篇文章叫境界是最伟大的意义，说从四节开始，诗歌摆脱了凄凉时期的卑微和猥琐，摆脱了臣妾式的献媚和调笑，成为了精神的载体，成为了思考的翅膀。长久以来呢覆盖在诗歌身上浓浓的脂粉气终于开始淡去，一种逐渐靠近上苍和大地的诗歌开始出现了。这是您的一个思索。 是的。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它是从文字当中您感受到了这种磅礴大气豪放，还有就摆脱那种所谓的奴颜媚骨或所谓的卑微， 还是您经过历史的研究？ 中国诗歌由来已久，我们都知道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 对。 其中非常多的诗那种朴实无华和美丽，很惊讶能让两三千年后的我们都感同身受。比如说我们说在你寻找一个女孩，暗恋一个女孩不得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久别家乡回家之后，你可能会想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此雨雪霏霏，或者呢想给你心爱的人定情的时候，你也许会想起这个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等这些东西。经过汉代乐府等等这些的转变之后，诗歌在中国南北朝时期，特别南朝时期，它有一个误区。这个误区的实现就是它诗歌过分的讲究词语的雕琢和华丽，而忽视了诗歌的境界精神。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呢，有些诗歌可能就这个精神层面就相当低。用闻一多先生说了一句话，说得很直白，说当时有些诗是人人眼里都带着淫荡，人人心中都怀着鬼胎。他说的是比较的深入，也比较尖刻的。所以说到了唐代之后，由于社会的发展以及经济实力、国家实力总体的增强，那么使一大批诗人他们在人格上、精神上远远超出了齐梁时代的宫体诗人和御用诗人。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柳宗元、韩愈、刘禹锡等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天地上可以说闯出了一番事业。所以说我们真正说到中国的古诗，肯定我们第一个想的是唐诗，不仅仅是因为唐诗写得好听，或者说是音韵的协和，更重要的是它能给我们以启示，带我们去思考，甚至可以协同我们的人生和思想达到一个更高的高度和境界，我想这就是唐诗最伟大的地方。 嗯，既然咱们提到了唐诗啊，我觉得您在书的这个附录当中也提到了哈，说唐诗非常的美，但唐诗呢也有它的特点，比方说唐诗比较狂。 是的， 这您总结出了一个字儿叫狂。 对对对对， 您觉得唐诗的狂它的原因是什么？ 唐诗的狂首先跟当时的社会有着不可区分的关系，就是我们现在都认为李氏王朝它可能不是正宗的汉族王朝，可能是拓跋氏的后裔，而且呢在南北朝时期中国经过非常大的战乱，这个战乱对人民来说当然是非常大的灾难，但是在客观上呢达成了一个效果，就是促成南北民族的非常一个大的融合。那么这个融合不仅仅是通婚或者血缘的关系，更重要是南北和少数民族以及汉民族他们思维方式的一种交换交流以及融合。所以说在唐代很重要一点就是这个时代吧，它特别自信、特别包容、特别宽厚，可以说是超过了此前和此后所有的封建朝代。比如说在唐代统治的290年间，没有一个文人因为文字触怒皇帝而被贬官，更没有被杀头的。这一点甚至超过宋代。宋代呢，宋太祖赵匡胤是在立国之初，在太庙里藏了一块石碑，上面给后代的子孙皇帝约法三章，其中有一条明令说不得以言事杀士大夫。所以宋代应该说是比较开明的。但是比如说苏轼，他的乌台诗案那个罪名就是诽谤先王，那次呢弄得他差点掉脑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说，宋代的这个言论制度可能还不算是最开明的，而唐代完全没有。因为我们在看我们一些非常熟悉的诗的时候，如果大家仔细想一下，就会想到唐代的宽容和这种博大有时候是不可想象的。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李白到朝廷去做了一下翰林供奉，做了不到2年，然后被皇帝赐金还乡，赐金还乡之后就开始发牢骚，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我不得开心眼。那么这就明显是不给皇帝面子。这个如果是放在明代的话，朱元璋非杀他的头不可。放在清代的话，文字狱绝对饶不过他。 对， 但是呢李白活得很好。再比如说像这个杜牧， 杜牧有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诗，就是《过华清宫》。他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的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事情，而且直指唐玄宗为了讨好杨贵妃，派只能送军国大事情报的八百里加急，然后给杨贵妃送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那么这首诗写的是什么？杜牧他本身也是唐代人，他写的就是先王。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苏东坡，苏东坡是会被诬陷诽谤先王，而杜牧是实实在在的调侃先王。但是没事儿，再比如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白居易。白居易两首最著名的长诗，一首是《琵琶行》，而一首就是《长恨歌》。《长恨歌》是写什么呢？也是写唐玄宗和他的女人不得不说的故事的，很多东西可能描写非常的细微，甚至呢非常的私密，比如说描写他们在华清宫去洗澡啊，然后怎么怎么样啊，温泉水滑洗凝脂啊，使此星辰恩泽时啊，然后呢非常直白的写在马嵬是由于军事哗变杀掉了杨国忠，然后呢那个杨玉环婉转峨眉马前死，在杨玉环死了之后，唐玄宗十分思念他，还派道士到处去寻访他的魂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到处去找，然后听说海上有山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讲讲讲讲，终于找到了杨贵妃的魂魄，然后想起他们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都是非常私密的事情。事件是否真实我们暂且不说，但是用这么长的诗来揭露皇帝和后妃他的非常宠幸的女人，这么私密这么个人化的这些事情，我想的话在任何朝代都不可能出现的，而只有在唐代出现。所以在唐代出现之后，而且这首诗还成为白居易最著名的诗篇之一。当他死的时候，当时的皇帝是唐玄宗，唐玄宗亲自为他写了一首挽诗，其中有一句就赞颂他的功绩，就把他功绩浓缩为两首诗，一个就是《琵琶行》，一个就是《长恨歌》。那句诗是“从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诵琵琶篇”，意思就是说，你为我国的文化做出巨大贡献，你最大的贡献两个就是《长恨歌》和这个《琵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不管是贩夫走卒，还是王公大臣，甚至是皇帝都觉得这首诗写得好。其实我很经常很惊讶和好奇，就是他们难道就没有想到这首诗是诽谤先王的吗？ 应该知道啊，应该知道。 我想的话，这种宽容大度和平和包容，我想的话只在唐朝才可能有出现。而这个呢，其实就是唐代诗人狂出现的最大的原因，或者就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土壤，有这么一个不存偏见、包容、宽容，然后愿意去敞开怀抱接纳一切，而且不怕别人揭短的这么一个统治王朝，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应该说是仅此只有一家，别无分店。所以也就是因为这种开放宽容的这么一种环境，其实造成了唐代的诗人其实是一个比一个狂，不管是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或者是刘禹锡、柳宗元，还有刚才我们说过杜牧、李商隐等等，其实我们都可以找到他们的狂。另外再比如说那个唐代的那个日本的学者曾经统计过唐代诗人他们使用狂字的次数，其中比较多的一个就是李白，一个就是杜甫，还有就是白居易。所以他们也把狂是作为自己的一个旗号，或者说是一个标志，甚至作为他们自己诗的一个 logo 来使用了。 对对对，他因为在唐朝的时候他学咱们嘛。 对对对 对, 对, 对，在那个时候他其实学咱们学的是最多的。 是的是的是的。 哎，那唐朝几百年的时间，它应该也会有一个阶段吧，不可能都狂吧。 应该这样说，唐代一般我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在这其中肯定也有很多诗人是非常苦的，或者说由于性格啊等等各方面原因可能活得比较卑微，比如说大力诗人中唐大力诗人可能活得比较卑微，像贾岛、孟郊也活得比较苦，所以有交寒倒瘦之说。其他的也有些诗人可能一生的困顿，于是呢只好依附名门，像晚唐的李商隐，他一生的仕途十分的坎坷，他也牢骚也比较多。但是呢可以这样说的就是，不见得每个诗人都是狂人，但是呢每一个时代都有狂人。 对， 你比如说《初唐四杰》中的这个王勃，王勃就是一个著名的狂人，他在年轻的时候就以神童进入朝廷， 对， 然后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结果就惹祸了， 嗯， 惹祸了之后呢，祸闯的之大，他自己不仅丢官，连他父亲都跟着倒霉， 嗯， 他父亲呢就被贬到哪儿了？贬到了现在的国外了，就贬到了现在越南的河内，当时是属于唐朝，就贬到交趾。然后呢他就去看他父亲，在经过那个南昌的时候，南昌的都督严伯宇在大会宾客，然后唐代人呢非常重视文化，大会宾客一般都要写篇文章或写首诗一样的，这个是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严伯宇就耍了一个小花招，就说让他的女婿先写了一篇备好了，然后第二天假装是刚刚写出来的，显示他才华出众。然后呢，在座的宾客都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回事儿，所以说当严都督说：“哎，请你写，请你写。”所以所有的人都在推辞：“哎，不行，我才疏学浅。”结果呢，王勃闯了这么多祸，遭这么大罪，他还是不收解，就没有顾这个潜规则，就不知死活就把纸接过来了。于是大家都觉得这个人太狂了，不懂事儿，不会为人处事。但是也就这个狂，他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非常伟大的一篇作品，就是《滕王阁序》。而《初唐四杰》中的第二个杨炯也是一个狂人。那么他曾经骂那些朝廷的官员是麒麟炫，麒麟炫什么意思呢？就是舞麒麟的时候，当时舞麒麟的时候是在驴子身上套一个画了那个麒麟的布，然后看起来活灵活现，然后他说这朝廷就是麒麟炫，表面上看起来是麒麟，一揭开那块布其实是毛驴吧。 真敢说， 他也非常敢说，而且他对自己的排名很不满意，他说我无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因为初唐四杰不是王杨卢诺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说我觉得把我排在排在卢照邻前面我有点惭愧，但是我不放心，我不高兴排在那个王勃后面。后来一般认为呢，他说排在耻居卢前呢其实是个客气话，但是呢这个不愿意居于王后，这个才是他真正的想法。但他能够这样去说，能够这样表达，不管是正确还是错误，但是我觉得这种狂在后代都很少见。而到了盛唐的时候，不管是李白也好，杜甫也好，甚至包括王维也好，孟浩然也好，还有王昌龄也好，在某种程度上都无一不是狂人。到了中唐，那么白居易刚才我们曾经说过敢写长恨歌，那么已经狂到家了。而晚唐的杜牧，刚才我们说写过华清宫绝句，还有像李商隐，你说他写那种无题诗，写的缠绵悱恻，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等，但是他写起的咏史诗来也是下笔颇狠。刚才我们说那个杜牧写的那个过华清宫绝句其实还稍微有一点含蓄，而李商隐写这个马嵬同样是写杨贵妃和唐明皇的悲剧，但是就写的十分的直白，甚至很多话非常尖刻。比如他说，他调侃这个唐明皇说，你做了40多年天子，用我们现在话说算是资深皇帝，皇帝中的战斗机，但是呢你这个男人混得如此之差，到后来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还不如那个南京城外有一个湖叫莫愁湖，那旁边有家奴家，娶了一个媳妇儿叫莫愁，人家那个媳妇儿莫愁呢又漂亮又贤惠又孝顺，然后又爱孩子，一家人呢和和美美共享天伦之乐，你这个皇帝白当了，还不如人家平民百姓。那句就是如何四季为天子，不仅儒家有莫愁。所以说你说李诗人这么温文尔雅，这么缠绵悱恻，其实骨子里面他也是一个非常狂的人。 很狂很狂。 对对对。 在封建社会，其实很多文人志士啊，可能他的一个出路啊就是走仕途嘛。 对 对 当官啊， 是的， 或者是考科举，但是后来的事儿了。那么您觉得在唐朝，这些诗人他的这个地位啊怎么样？是不是会像有些人说，哎呦，他可能这个仕途走不好，可能才去写诗了，说真正仕途走得好可能也没工夫写诗，是这样吗？ 这个可能要分几个来看。第一个，至少在唐朝， 其实并没有专业写诗的诗人。 嗯 嗯，大部分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职业或者自己的身份，比如说像您刚才说，其实大部分是官员， 嗯， 然后呢也有其他的或者做官没做好啊等等这些情况。那么比如说有些官员官儿做得相当大，但是还是著名的诗人，比如说谁呢？贺知章。贺知章是谁呢？贺知章是太子宾客迎亲官禄大夫，他是三品大员。 嗯， 在唐朝一品官基本上是虚设的，没有谁能上一品。最多只是给你一个追认罢了，二品官就已经是最大的官了，而他是三品，但是他仍然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和这个书法家。 嗯， 而像李白呢，他当过一段时间的官，但是他更重要的身份，他实际上是个道士，他是修道的，他非常笃信道教，而且是接受了道教的俘虏，是正式的一个道士。那么其他的呢，做官做的大或者小，但是必须指出的就是，因为唐朝它有这个风气，就是上至皇帝，下至百官，乃至于到贩夫走卒、妓女、和尚、道士，人人都能写一两首诗。 嘿， 你比如说像剩女子，比如说我们成都比较有名的薛涛，还有像鱼玄机，像和尚等等，有很多和尚也能写一首诗。所以说可能他们并不把诗当做一种职业，但是由于唐朝这种风气很盛，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个个是诗人，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咱们刚才说到那个科举，它创设于隋朝，到唐代的时候的进一步完善，但是呢完善的还不是很够，所以说在唐代的时候，科举并不是这个所有的人走仕途唯一的路。当时的人走仕途主要有三条路，第一条是祖印。祖印呢，就是指的就比如说你们祖上当大官， 嗯， 那么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那么就可以给一定数量的后代以一定的官职，一般都是小官等等这样。那么这个实际上是对老干部的一种优惠措施。你比如说有名的诗鬼李贺，那么他就是唐朝王室的后代，只不过到这个时候呢比较衰败了，那么他实际上就通过祖印当那个官。第二个呢才是科举。唐朝的科举其实很复杂，并不像我们所说的只有一个，其实唐朝的科举多的时候有十几种名目，类似于我们的十几种专业，但它是十几种考试，他希望能够充分的发掘出每一个人的才能。唐朝最著名的科举有两个考试，一个是进士考试，一个是明经考试。进士考试要难一些，明经考试呢要简单一些，但是呢能考上进士的一般说来就被认为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才。但是唐朝还有第三个走仕的途径，就是什么呢？在后代就很少见的，就是隐居。 嗯，更多的来看一看这样的一本书吧，看一看夏宫老师是如何来解读这些唐诗的啊。那非常感谢夏宫老师有难而来，那今天我们就先进行到这里，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陪伴，那我们下期再见，朋友们 再 会。 再见。 街道旁赤脚追晚霞，玻璃珠贴个英雄卡，顽皮筋迷藏石桥下，姥姥有那些作业本，铁门前蓝黄银杏花，茅草屋可有主人家，放学路打闹嘻嘻哈，田埂间流水哗啦啦，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兔碾压，也幻想神仙科学家，白墙上泥字铅笔画，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四季过老梧桐发芽，沙堆里有宝藏和他，上班等搭起一个家。

北京时间13点整。